巅峰之选 C 位成团 FM 九七四王牌天团 Band 荣耀出道，音乐、潮流、光影、电波，每一种娱乐都是生活，每一段奇遇连接你我。北京音乐广播 Let's go 娱乐最王牌，青春归位，铿锵前行。 Hello，星期一的娱乐装牌在星期一的傍晚播出啊！ 这废话文学掌握的精髓。 哎，没有，就是大家有的时候难免在一个忙碌的周一啊，现在下班的路上有点跑神儿啊、哎，是吧？但是听到我们这个宣传片呢，知道哎，这个到2022年的时候，我们节目还在啊，我们的人也都还在。 嗯，啊，我们依旧是在晚上，在晚高峰的5点钟，在大家下班路上陪伴你们。 是的，2021年12月27号星期一，我是谁呢？我在哪里？ 这是感冒的老白呀、 啊！哎呦呵， 这个声音真的是带着浓浓的鼻音，不过很不一样，感觉特别有冬天的味道。 感冒的老白，为什么想到那个白天吃白片儿？好了， 祝你早点身体健康啊！ 是是是，也希望这个大家最近都要多多注意身体。其实我是从上周五的时候，其实就 有点小样了， 就有感冒了。然后因为周五、周六还有周日的连着有3天的时间， 嗯， 需要工作忙碌啊， 辛苦了。 我觉得身体会给自己一个反应，就说、啊、哎，这3天你要盯住。 哎， 而今天呢，可能就他有一个相对更严重的状态， 就他很想躺平，但没办法，你还有直播。 哎呦，架不住上直播之前还有人在那个办公室里面，哎呀，说着风凉话，哎呀， 啊， 哎，啊，你这个声音听上去 特别动听、 啊、哎呀，你这个声音，你虽然你难受，但是我们有耳福什么的， 就是我们听着感觉特别不一样，感觉像是重新认识了一个白三岁嘛。 你那个意思就是说我有什么难过的事情说说让大家开心开心， 快鼓励开心开心啊，我们一起下班路上听好歌哈、啊、听听感冒的白姐。 说一开心的事儿，我觉得今天的温度 啊相对于前2天来说真的是算暖和了， 就明显觉得寒潮应该是已经过去了，寒潮的影响也结束了 啊，就感觉春天就已经在眼前了。 背起背包跨过高山，闭上双眼感受春天，虽然我还没遇见你，但我一定会爱上你。走过双脚 真的，这首歌会让你感受到那个春天就近在眼前的状态。 真的，这首歌你开了麦说第一句话，我差点觉得你都只剩下虚声了。 哎呀， 嗓子马上就要劈了啊！这个保留点，保留点。 晚上吃什么好呢？要不要吃点火锅？ 可以吃点辣火锅，我觉得你的整个嗓音就出来 了。你是什么心态啊？ 对，出来一种像极致入仙一般的感觉的嗓音了， 感觉你这是要一招化骨绵掌给我打死。、哎呀， 也是提醒了收音机旁很多朋友哈，很多人也可能像你一样， 是 有一种在2021年结束之前把这个小病灶不带走，都留在2021年的感觉。 对，我还等着大声喊新年好呢。 嗯， 哎，你知道这个每次就是碰到感冒的时候，我就觉得就特别想唱歌，总觉得那个歌声出来就不像自己。 而且你会选择一些歌，特别是你平常不怎么唱的歌吧。 谁会爱上谁， 三十二郎的歌有了。 就是类似于这种风格的都行。 对对，需要把那个嗓音有点沙哑的质感的声音的那个部分。 哎，你会发现其实在这个一年要收尾的时候，大家都在忙着去总结吧。 嗯， 然后对于你看这个音乐的流媒体也好，包括我们同事，大家其实都在做一些总结的工作。 对， 我们也热情的参与了啊，咱们这个早秀的这个选歌的这个工作。 对， 当然今天早上就发现说，这个网易就上线了一个年度听歌报告。 嗯， 我觉得这个有意思，因为每年都会有，所以你虽然不会觉得这是一个惊喜，但是还是忍不住参与了一下。 对，忍不住把它整个这个年终的报告看一下，看看你在哪一天晚上睡不着，又听了哪首歌，听了多少遍，然后这一年当中哪些歌你是属于在什么榜上有名。 是，你看我们974多有先见之明，我们昨天那个自己一个广告的推介会上面，我们就用这个概念年度听歌报告的概念。 uh-huh. 今天大家是不是也做了这个小互动，可以跟我们来联络一下啊。 对，我们已经看到这个听听 FM 的聊天室，今天我们定的话题就是我的年度听歌报告。最简单的方式可以把截图晒过来。 是的， 那如果愿意聊一聊或者分享一些好听的歌的话，也可以把歌名发给我们看看。 其实不光是网易，好像腾讯也出了， 有有， 所以发哪个都行吧。啊，我们可以看一下，因为他那个网易那个会测试你的音乐灵魂多少岁嘛。我今天看到很多不同的，有的就是3-4岁啊，有的就是100多岁那种、啊。 100多岁可能听古典音乐听的比较多一些。 好，之后我们有空可以好的看看大家的到底音乐的灵魂是多少岁哦。 每当夜幕降临，金色城市的第四个舞厅，人群拥挤，别质疑我们的音乐会再次响起。17岁去浪费。 它的逻辑其实很简单，就是通过这个网络的大数据，去搜集你这一年在音乐媒体的软件上面的听歌的数据，然后集成一张歌单啊，或者说你自己听歌的喜好，这就是在现在的这样的一个互联网的年代，这种音乐类的 APP 用来去和我们音乐电台去进行这个 PK 一下， 就是在做报告，不对啊，就是他们的一个优势吧。我觉得这就没有办法，因为他太了解你的听歌喜好是什么。 对， 但是我说这个事儿也不是特别准，因为有的时候这个软件不是只有你自己用，有可能你是给别人用啊，或者是你播放歌曲给大家和家人。 那像咱们就更明显了，有的时候你在跟朋友在一个餐桌上或者在一个饭局上，他们说你推荐首歌吧，然后你就会把这歌拿出来，别人就会用你的软件说我想听那首歌。其实基本上别人点播这次歌放的播出的数据就不完全准确的属于你想听的类型。 但是数据就是 它之所以厉害，是厉害在它记录我们人脑记不住的。比如说你某天某天某个夜晚，你失眠的夜晚听的那首歌啊，嗯， 其实 听了多少次啊，它能给你总结这个。 其实它记录的是你一直在播放这首歌，但是你真的睡着了还是你没睡着，它是不知道的。 对， 只不过你可能忘了摘耳机而已。 所以你如果是家里面有孩子的这个听友的话，很可能你就是在某个半夜放的都是类似于像 Baby Shark 或者 Peppa Pig， 啊，类似于这种吧。好吧，你的音乐灵魂是多少岁？待会儿有截图，我们可以一起来和大家互动一下。 嗯，好，记得把这个截图呢发送到974最王牌的微信公众平台。当然，有些朋友可能忙了一天，还没有时间打开你的音乐流媒体软件，也不妨可以去看一下。QQ 也好，网易云也好，哪个你用的比较多？先生成一个年度的歌单报告，截个图给我们看一下， 让我们了解了解你。这首歌名叫《十七岁少女金色心》啊，最美，我觉得还挺适合今天的这个傍晚啊，夜晚的时候去听的一首歌。加上可能也测试大家的音乐灵魂的年纪嘛。看到有人发了年度歌单给我们的小五哥啊，远方来的小五哥， 嗯哼， 这他的这个歌单还挺不错的，就是 华语啊英文啊都是基本上一半一半吧。盘尼西林我看到了， 还是英文歌偏多一些。 对， 盘尼西林的就是翻唱版的 New Boy， ACDC 的 Black in Black 啊，对， 还有 Eminem 的歌， 还有一首是电影里面用过做插曲的 Old Time Rock and Roll， 也有像后沙新耀野 啊，这种还不错， 基本上偏摇滚多一些，还有李宗盛的 Live 版的梦醒时分， 这听歌听的反正也是，哎，还有那首 Sunflower， Post Malone 的歌， 对，蜘蛛侠那 个。好，谢谢我们的小马哥。 现在我们要推荐一首歌，不知道是不是会加到你的年度歌单里面，因为赶上年底发啊。今天要测评的这首新歌，今天已经在我们的北京音乐广播的微博上面啊，已经爆了一轮。 对，是的，有很多他听友呢也来赶来支持他，就是黄子韬。黄子韬今天呢，在12月27号是出道整整10周年的一个日子，所以可以理解为什么很多他的铁粉们啊，他的这个黄子韬的听友们都很期待这首歌是不是当作给粉丝们的一首表白曲。 对，就是这种表白体的歌。 嗯， 那为什么是12月27号呢？根据网络查询到的资料说，当时是在2011年12月份的时候，他以韬啊为艺名公开了一个武术视频，这是他首次公开亮相。 哦，而之所以是武术视频，是因为黄子韬其实从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学习武术，然后曾经还获得过武术比赛的一些奖项。 其实挺了不起的，因为我跟你说，真的能小的时候学武术坚持下来的人，都是有自制力的。因为武术很难，因为一开始你就要从扎马步特别枯燥的内容开始。 是，嗯， 好吧，这出道10年了，这首歌啊，其实就是很浪漫的旋律。来向自己的爱自己的人去告白。 对，这个歌曲的名字叫做《余生都是你》。我们来看看歌曲的官宣怎么说。他说，我们就像是两颗摆脱了引力相伴相随的星星，最浪漫的事情就是和你在一起。今年是与你们的10周年，所以接下来的日子我们一同走下去吧。 来听听看这首写给粉丝的，或者说用来去表白的歌，是不是也会赢得更多人的喜爱。黄子韬《余生都是你》今天测评的新歌，会不会是也能够感动到你的一支金曲呢？ 所以可以顺便想一想，黄子韬他这10年当中有没有塑造过一些什么样的角色，又唱出哪些歌曲，也是不是期待更多的听友能够去了解他，支持他。 你一往星辰又不及，连在人间烟火里，不偏不倚都是你，我的余生都是你，一往星辰又不及，连在人间烟火里，不偏不倚都是你，我的一生都是你，一往情深又不及，连在人间烟火里，不偏不倚都是你。 我还有无数事情要去做，无数的可能性都会逼着自己去做，还好未来有你会陪着我一起去做，哪怕我会失去无数的东西，哪怕我失去千千万万，但我不能没你，即使一直以你的灵魂我也如此珍惜。你喊我发誓对你毫无保留，做我唯一，你是我唯一最美的回忆，最 特别的定义。 Yeah baby 我会为你抵抗全世界，想与你白头到老，携手环游全世界，任何地方有你在就是我的全世界，我就是你的，才会撑起你整个世界，撑起你整个世界，穿过最美的边界，不需要告别，谁让我们如此热烈，是前世的姻缘、yeah、躺下享受自然的星空，我将你融入我的怀中，我的余生都是你，一把心事又不及，烟在人间烟火里，路边不一都是你，我的余生都是你，一把心事又不及，烟在人间烟火里，路边不一都是你。I love you， 余生都是你。I got a crush on you babe， I can hide it all my feeling， 你的后半生我会兑现所有的诺言放 you， 再努力吧，那许的 prediction， 我的一生注定全都是你。 今天的这首来自黄子韬的歌曲是我们要测评的啊，余生都是你。其实还是韬啊比较擅长演绎的风格，就是、无论是唱这种舞曲还是唱这种相对的中版的慢版的情歌，其实我觉得他都会在音乐里面加入自己的特质。你会发现黄子韬呢从出道一开始其实会有一些人质疑他啊、会有一些人就觉得啊包括他有一些话题啊，慢慢发现他是往往其实在当年出道的那几个里面他是特别努力认真默默的去努力的一个。 对，而且在不少的综艺节目当中他也在慢慢的展现出他个人的一些魅力，还有包括点评。我就记得有一次应该是在女团的一个评选当中的时候、他还是挺真性情的。 对，但是说实话啊，我觉得我们就是一定要实话实说，就是你刚才说的那点很对，就是黄子韬能不能有一首真正的属于他自己的大热金曲。当然粉丝一定会说啊，你看我们有啊，这个那个这个这首歌那首歌的啊，包括和这个摩登兄弟刘宇宁的那个对唱啊、对吧。但是其实会我觉得特别期盼他能够真正的无论是在演戏里面的一个角色，或者说在音乐里面的某一首歌，能够成为他的就属于开山之作吧。就是 打响名气。 对对，因为不是说名气他已经足够了、是说让他的音乐能够永远的留在华语乐坛的这样的作品。 哦， 他很缺这么一首歌， 走出自己的一个子韬风格。 是 不是、 那今天的这首歌呢，我们要做一个自己的测评，我给四颗星吧。 我是觉得四星吧，也是四星，因为在自己出道十周年的纪念节点，还是跟自己以及粉丝们有一个交代的作品。 对， 很有诚意啊，这一点来说不断在努力，不管说别人认不认可自己，但是在自己坚定的路线和这样的一个方向当中坚持的去往下走下去很重要。 十年不容易，下个十年好好的加油、用作品说话。 是的。 好了，今天我们测评完了歌曲，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聊天室里面去进行一个打新的这个评价，就在我们的听听 FM 啊。然后我们今天这个真的是一个不能算是年度的歌单啊，年度歌曲的评选，因为大家其实在这个互联网的媒体去做了这样的一个听歌报告之后，其实你会发现无论是这个音乐灵魂的年纪也好，还是你的年度之歌也好，多多少少可以反映你的一种生活状态。 对，或者这一年四季当中你的一些心情的高高低低的走向，可能也在这些无数个夜晚无数个白天听歌的过程当中能够窥探一二。 对，所以无论你们截图过来是自己的音乐年龄还是年度之歌，我们都欢迎，我们一起来赏析。 对，欢迎你们的截图发到974最王牌。 曾经攀上的天梯，曾经拥抱的身体，曾经在乎一切，被突然摧毁，刹那比刹更细。良夜美景没原因出了轨，来让我知一切皆可放低，还是百载未逢的美丽，得到过又出世，也有一种智慧。全年度有几多首歌，给天天的播，给你最愉快的消磨，流行是一首窝心曾是你这一首歌，你 输气势。 今天看有人在朋友圈里发就是谢安琪的歌了，不过那个朋友发的他是年度之歌是钟无艳，好像是啊， 嗯， 那这首是他的就叫年度之歌， 年度之歌， 对， 对， 很多人也很喜欢的一首。 包括他的喜帖街有好多歌都是很多人一直放在自己的歌曲列表里面。我刚才也看到一个听友，我忘了是在我们的聊天室还是在这个公众号里面，他就是基本上整个歌单十首一晒完之后一听，这就是一个很喜欢听广东话喜欢听粤语歌的一个听友。 对，你能判断他的听歌的这个喜好，比如说像吴蔚就说他是受到了娱乐文化影响，冬天开始听的最多的就是周五之歌，因为它那里面有个功能是四季的歌嘛， 是，嗯， 然后 春夏秋冬给你分了一下， 春天最爱弹着吉他的少年，夏天倍儿爽， 夏天最喜欢秋天最喜欢是心静自然凉，冬天最爱是就是周五之歌。 明天是周五了，这怎么可能呢？ 好了，明天听到这个声音之后，你就觉得肯定不是周五啊，还得接着上班。刚才有一位听友叫岑岑，他说第一次来参与你们的互动，如果不念我的名字，就说明你们不知道我的名字怎么念，这激将法他成功了。 这个怎么可能不认得呢？ 哎，但他的牌子对第一名的是王菲的《如愿》， 对， 嗯哼， 后面有郝云的《活着》。 啊，陈雪凝的绿色， 对，这些多接在一起多好，如愿活着。 明年还得好好的活着。 好，第七首和第八首啊，薛之谦的丑八怪，莫文蔚的慢慢喜欢你， 慢慢喜 欢 丑八怪， 丑八怪慢慢喜欢你啊，挺好，这个歌有意思。 好，欢迎大家陆陆续续的把你们的这个流媒体的音乐软件的年度歌单截图发过来，其实这个很明显，基本上就拿你一年当中听到的一些歌，最起码把前十名给我们列出来了。 怎么没有人发那个年龄的那个？ 有，刚才有一个86岁的，等会儿笑得够呛。你是18岁，人家是86岁。 我是18岁。为什么会是18岁呢？我想可能也听了很多年轻的，甚至是低幼的歌曲， 或者说比较摇滚。 对， 摇滚气质的歌比较多。 你知道他记录了一个时刻，是在2021年9月21号的那个凌晨的2点多， 嗯，没睡， 我开始听这首歌。我，但是我真的想不起来那天晚上凌晨2点多的时候，我为什么会听这首《夏日入侵企划》的歌。 我要么说可能你又是睡着了忘摘耳机了， 听这么嗨的那不得吵醒了吗？凌晨2点哦。 Shake it like a shake. 쇠가 应该是叫滴滴 滴滴 滴滴啊！ 吼吼，153岁音乐灵魂。 世界是流行的，而你是古典的。那曲风有说唱，有古典、民谣、原声带。但是这个估计是，你是听 是个女生，好可爱的女生。 你是在这个媒体流媒体里面，在这个 APP 里面放京剧来着，还是怎么？ 你看它的那个音乐元素里面有民谣，有古典。然后呢、哦、有一些原声带，可能是古典和民谣这两个就能够占据了很大的一个年龄成分、啊、因为有些民谣很古早的， 是的、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钉钉 FM 同步播出。我是刘慧，周一到周五下午3点到4点，只愿做好你60分的朋友。我在北纬39.9，东经116.4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有情歌，你有故事吗？ 假如王牌 band 学会了废话文学。我是白杰，作为一档晚高峰节目，在2022年娱乐最王牌依然在晚高峰播出。 这年轻人， 我是戴毅，上次听到这么好听的节目还是上次。 这胆也太大了。这 我是艾科，听完这2个小时你就度过了120分钟。 这谁设计？ 我是思萌，周末版娱乐最王牌，我们在每个周六日等你啊。不废话，2022年上娱乐最王牌哦！ 继续回到娱乐最王牌，我是老白。哎 ，Hello，Hello， 我是戴毅， 我是感冒的老白。 哎，我是刚刚戴上耳机的戴毅。这个废话文学也真的是赢了。 自己觉得这个星期一咱们啊、就是聊了这个年度听歌报告的事儿。 嗯， 感觉这一年的时间呢，过得真的是太快了， 太快了。其实有好多歌呢，尽管说没有被收录到我们的年度歌单里面，不代表他们不优秀， 可不是吗？ 不代表他们没有陪伴我们在一些很重要的时刻。 对，有的时候你的年度的这个听歌报告，在互联网的这个媒体啊，在 APP 里呈现出来的，未必是你真正的听歌的。你的喜好， 对， 有可能是你身边的人，比如说这儿不少朋友是这种类型啊。 张 MQ 就说了、 啊、小张说了， 有没有晒宝宝歌单的？ 没有，这就是他的歌单。 他说了嘛，他前有先说了一句话，说有没有晒宝宝歌单，然后紧接上张图是、啊、你的宝宝歌手哦，你的年度歌手是宝宝巴士。哎呀，特别真实这个音效。你还要开着话筒，是要几个意思？ 没有，没有，差一点点。 对，没有来得及关上话筒， 差点就点开了。 好的，我们的年度声响来自于这样一个音效。 Sorry， 哈气， 有谁想我了？ 哎，好，想你得两个喷嚏以上。 还有另外一个，我们 想你时你在脑海， 想你时你在阿切 啊，他的年度歌手是谁？ 宝宝巴士。 我一想，你是今天是为这个准备的？ 对，我还特意准备一个，我相信一定会有。 Hi, I'm Peppa Pig。 所以也有年度的歌手是小猪佩奇的吗 ？Hi, this is my little brother George。 你不是小黄人吗？ 小黄人这个毕竟不像这个看起来比较的让小朋友容易接受哈。 好， 不管是给自己晒歌单还是给家里面小朋友晒歌单的朋友，2021年底的歌单期待你们来感受一下。 降温效果太明显了，提醒大家，虽然温度有一些回升，但是千万不要生病啊。 昨夜的一场雨让我清醒，才知道你离去，昨夜的许多话都未能将你挽留，也许这次我们注定分手。房间里你的身影依然清晰，枕边还留有你的气息，眼看着一切即将成为过去，而我却无能为力。承受一切哪怕寂寞，就请你原谅我，都是我的错，才会让你走得如此洒脱。 Oh baby， 如果这样能够让你快乐，为承受一切哪怕寂寞，就请你原谅我，都是我的错，才会让你走得如此洒脱。也许这次我们注定分手。 My baby， 房间里你的身影依然清晰，枕边还留有你的气息。眼看着一切即将成为过去，而我却无能为力。 心甘情愿就、 你还差三个喷嚏没打呢， 但是你们饶了我吧。就算你们觉得这个声音啊，好的好好，就这样的，不要让我一直这样。 这肯定是一个小感冒要这个整个发出来的过程哈、啊，它必须要有一些表现，比如流鼻涕、打喷嚏，然后很快呢，希望你在2021年12月31号到来之前的时候，赶快恢复你清亮有力的好嗓音。 你说的特别好，我也期待是这样的，所以我明天后天我决定 休息。 你知道，就是从小到大，我们有件事情没有变，就是你一旦一生病啊，一感冒什么的，你就是最。就是在很多不开心的情绪里，唯独一件事情开心，就是想我可以休息了。 对，可以躺下，然后可以吃到妈妈做的这个好吃的饭菜。 妈妈， 不知道这位是不是妈妈啊？七月 Alicia 就说，我年度歌单报告，上榜歌曲跟听歌时间不是特别多，但是因为从早到晚都有你们的陪伴，不用自行筛选歌曲了，还可以听到很多品质优秀的歌，特别好。 好， 谢谢 Alicia。 真的是很多朋友都会把听歌的一个首选。交给我们，这是我们的荣幸啊！飞，他的这个音乐年龄是9岁，但是从你的歌单看不出来啊，从年度歌手看不出来，年度歌手张国荣。 哦，年度歌手是因为这样，他会把你这一年当中 哪一首歌循环了最多遍那个人作为你的年度歌手。 对， 像我可能就是某一天睡着了之后没有关，就一直在循环那首张学友的《释放自己》。 所以你的年度歌手是 Jackie。 Jackie， 哇、wow, 还好不是小猪佩奇和小黄人 当当当当当。 这边其实他下面发来的这个歌单就还好。 对， 对吧， 你上起来真好看 啊， 啦啦嘿， 中间也有超级飞侠，所以我明白了。 对，也是一个有小宝宝的这个、应该是个妈妈。 好了，今天就是聊这个年度的歌单啊，或者你的这个音乐灵魂啊，都可以把那个截图直接截给我们，这是最简单的方式。 听老白这个声音就知道了，这两天这个天气的影响力还是很大的， 就是那寒潮给我害的。 对，虽然寒潮影响结束了，冬日暖阳开始重新控场，天气预报显示呢，从今天开始3天内北京将会开启升温的模式，好消息啊。 对， 阳光在线嘛，午后很适合大家出来放放风啊，开窗通风之类的活动活动。但是昼夜温差比较大，所以提醒一下老白，以及最近可能还是有一些容易着凉的朋友哈，最低气温仍然在冰点以下，明天最高气温5度，最低气温-6摄氏度。 在和这个和煦的风啊，或者是非常暖和的气候在相遇，应该要等到明年开春了。但是我相信这样的春天我们一定会再次的遇见的。 这一年的情节像大雨匆匆打击过的屋檐，还凌乱的房间像吉他用力刷错几个和弦，时间过了几年，我想我们都忘了彼此的脸，难道这叫有缘？我没想过我们会再遇见，故事已经翻了几页，忽然之间你忽略了我，忽略的所有细节，当初的猜疑好奇爱恨驰骋却已走远，忽然之间 他们改名叫什么，叫 于丁密。 于丁密，对，当年的这个苏打绿的这首歌叫再遇见，也是一首告别之歌。 哎，我们在微信平台上也遇到一个朋友，他叫小丸子， 小丸子 是那个玩乐的玩哈。 对， 但是他说了，今天是我在北京的最后一天，特别想通过娱乐最王牌，通过我爱的974，听到杨千嬅的一首歌，叫做他点的一首歌叫做 少 女的祈祷，但是我们手边没有这首歌，所以既然你很喜欢杨千嬅，喜欢大笑姑婆，我们希望可以把这首歌带给你，也希望你可以记得，我们是你所喜欢过的爱听的电台，而你也是我们很在意的人。 普通，爱上你却一腔孤勇，哪怕岁月峥嵘。 看到还有杨千嬅那首《再见耳钉》。 嗯， 好吧，我们今天已经选了这首，我们就听这首吧。 爱过你的人。 等到面目全非才懂，飞鸟其实应该回到天空，有的爱是牢笼，何必自困其中等彩虹。怪我最后弃权，没能撑到海枯石烂，曾努力扮作你爱的那款，献出满心喜欢，只换一份浪漫，之所以痴缠，是害怕遗憾。烛火爱上夜晚，多卑微的开端，把自己点燃来供你温暖。爱是山长水远，携手历尽千帆，若委曲求全，如何永远。其实我原本很不懂，爱上你却一腔无用，哪怕岁月峥嵘，哪怕人潮汹涌，冒生了自己赴一场大梦，等到面目全非才懂，飞鸟其实应该回到天空，有答案是牢笼，何必自欢其中等彩虹。汹涌或者柔软，就宛如水一般，我舍弃河岸，随着你变换，忘却倒影万般，住在你的身畔，若爱成负担，如何永远。其实我峥嵘，哪怕人潮汹涌，陌生了自己赴一场大梦，等到面目全非才懂，飞鸟其实应该回到天空，有答案是牢笼，何必自困其中等彩虹。 杨千嬅爱过你的人，谢谢听友们今天给我们晒了这么多本年度的自己的歌单，然后还有听友说提醒老白说一定要注意身体啊，我们都很关心你的，然后有人说想递给你一根辣根儿， 什么人呢 没看到，我看到了，说快真想此刻递给老白一个辣根儿，我再递给他一份酱油、 啊、行嘞， 接下来三文鱼和刺身交给你们了， 都上都上。 等到面目全非才懂，只是应该回到天空。 所以这首歌应该改名恨过你的人，这得多恨我啊！ 辣的泪流满面的人， 是爱恨交杂的感觉。哎呀，这首歌我们特别送给的这位朋友小丸子， 小丸子， 小丸子。嗯，无论你的目的地是哪里啊，是家乡还是远方，都祝你以后一切顺利。 嗯 啊，但是因为网络的原因，所以其实虽然离开了北京这座城市，相信我们常常也会在节目当中相遇，对不对？ 是的，可以继续选择我们的听听 FM， 下载我们的 APP， 在哪里都可以听到娱乐最王牌。 是，怕你去了厦门是吧？2021年的金鸡百花电影节，明天起呢到30号在厦门进行。 嗯， 而且现在已经公布了开闭幕式的主持人和嘉宾的名单，其中呢戴毅和白洁均不会出现在名单当中。 我们在电视机前一块看着这个百花奖金鸡奖的揭晓。 哎呀，有什么刘烨呀、孙楠啊、郑钧、王俊凯、张子枫将会作为开幕式及提名者的表演嘉宾的这个表演式的嘉宾出席。 嗯，闭幕式上面呢将会由央视电影频道主持人蓝宇，搭档邓超、黄晓明、李冰冰来共同主持。 是， 那本次金鸡奖将会在12月30号晚上的8:15在厦门举行，届时呢将会在电影频道以及全网播出。而另外往年呢很多 多网友都会吐槽金鸡百花奖的海报看起来不够那么的时尚。 今年人家专门就做了一个海报设计比赛， 你看就是先升级一下的。 对啊，目前呢获奖结果也公布了， 最终体现了水墨元素的微微雄鸡东方破晓荣获了一等奖，而且呢这个颇具搞笑搞怪气质的人气作品雄鸡凝视获得了大赛特别增设的最佳网络人气奖。 那个雄鸡凝视还是挺让人印象深刻的， 去搜索一下哈，过目不忘， 就是感觉他一直看着你， 斗鸡眼是吗？ 鸡也不要睡懒觉啊，起来干活了。好了，在晚高峰的路上，我们继续听到的一首歌，是今年出现在我的歌单里面的一个歌手陈静飞，叫这首歌《人间指南》。 人们都说人生像烟花般灿烂，抓紧快活，别去琢磨多自然。时间是海，欲望是船，哪里才是我彼岸？给我一本人间指南，让我找回方向感。是榜单，精品片单，追不完。用无聊打发就落，麻烦冒啥麻烦？保持忙碌，保持忙碌，多荒诞。时间是海，欲望是船，哪里才是我彼岸？给我一本人间指南。谁躲得过这一路的孤独和暗淡？给我一本人间指南，让我找回方向感，让我找回方向感。 人间指南啊，来自陈静飞。 还想起在应该是我们夏天的时候邀请静飞来直播间做客， 对， 是吧？我觉得他当时那个着装的样子我还记得，碎花裙，然后呢那种复古的波浪的长发，真的很有那种老上海的气质，但是呢又是生活在当下那种年轻人，复古和时尚很好的结合在一起的一个姑娘。 是，你看我就没有记那么多，像你说就是人穿什么什么发型什么的， 我替你说了。 对，我就记得他的歌和我们交谈的时候那种感觉，还有文艺的气质。 对、啊、好，待会儿还要打个喷嚏。 我忍住啊、哎、 有人夸了刚刚你这首人间指南了 Ring She， 人间指南节奏好有力量，喜欢。 哎呦，这乐评算是很简练有力 道了、 啊、 一共就十个字。哎，我们是不是也邀请大家回头在我们今年年末，也就是在农历的新年来临之前的时候，我们给大家推出一些我们在王牌测评歌单当中推出一些好歌， 是， 然后大家也用简短有力的一些文字来点评出一些喜欢的歌，给我们来搜集一些数据，怎么样？ 好的，这个工作就交给戴毅老师了。 当我没说。 哇、啊，这个年头还有人主动认领的工作啊，我真的是对这样的行为表示赞叹。 这不是因为下午这个跟着我们的这个小领导一起聊了聊之后，感觉这是一个特别好的工作任务。 其实我觉得很好啊，就是会一个年度的总结。其实大家会对这一年很多的事情印象更加的深刻。 所以白 PD 你不能往后哨。 谁叫人郭 PD 提及他呢？挡着我们。 啊，这是我年度歌手丁时光，很喜欢这首歌。如果我们当时一起会怎样？ 啊，对，这首歌就是带着那种回忆青涩少年时光的感觉， 就感觉这个少年一不小心就踩个西瓜皮，哎呀，就崴着腰了。 这是个很有意思的伪命题，如果我们当时在一起会怎么样？ 一张张纸条，赞美不够你的漂亮，老师和家长 寻到夜白墙。毕业的时候你在学校我没考上，慢慢也就彼此淡忘。 真的是希望更多的人认识他、 嗯、 了解他的音乐或者爱上他的音乐，因为毕竟是现在我觉得在华语乐坛当中一位算是非常了不起的 R&B 的唱将。 对，唱作人，就是自己可以创作，然后自己可以演唱，然后还可以帮别人来写歌。 对，上一次听这种 R&B 类型的音乐会带给你如此大的惊喜还是在陶喆的那个年代。 嗯， 这个评价是不是过高了？但是我的丁世光真是我觉得近些年听到的唱 R&B 唱的最好的一位歌手，华语男歌手。 对，所以正好是他也是被陶喆好好一波安利了一下，然后给陶喆去写了一些歌、嗯、然后陶喆把他向身边的很多人去推荐哈。前一阵子就前两天魏晨大婚的时候唱给爱人那首永恒的主题，好像也是让丁世光老师给指点了一下。 是，丁世光人本身他也是一个特别的谦逊的很 nice 的人。 嗯， 挺好。所以我刚才听这首歌未免的就唏嘘啊，感慨 啊，就是老是这样的伪命题，如果没有遇见你我将会是在哪里啊好，如果我们当时在一起会怎样啊。其实我觉得还是把握当下，珍惜眼前最重要， 对 吧。 好，我就不说鸡汤了啊。 这些歌就只能用英文的去表达，要是翻译成中文的话就会怪怪的了。 你是我的宝贝宝贝， 还得加个儿化音，你是我的宝贝儿

你得是咳嗽喷嚏一起前行。 我是阿彻前行。 好，16:01啊，今天白姐感冒了，但是特别开心能够看到很多听友们在微信平台上面关心他， 谢谢你， 鼓励他， 是的， 对吧？这感冒也不白感。 还有我们的同事关怀，我觉得这真的是很温暖的一件事情。 是的，温暖集体，温暖的大家。 我们用这样的一首温暖的歌来开启我们星期第二个小时的节目，好不好？ 好，这首歌来自于陆先生，是不是？ 对，就是拥抱一下啊，亲吻就算了啊。我们拥抱、亲吻相爱的人， 还得戴好口罩 啊。对，是是是，大家也要注意。虽然呢，今天的温度有一些回升，但是呢，越是到这个时候，越不能掉以轻心，尤其到年底了。 是的啊，我们希望可以带着健健康康的身体，拥抱新的一年。 这城市里陷入了黄昏，广场上那些相拥的人们已经各自飞过了头顶天空，没有声音，没有声音。这时的天空又下起了雪，就像个孩子他坠入了梦，瞬间突然又变得孤单，就像是那颗年轻的心。谁还在为谁老去呢？还唱着那些往日的歌，我们拥抱亲吻相爱的人，却又渐渐忘记了他们的姓名，把他们都打水吧，把回忆都唤醒，感谢你的温度还有那柔软的 听陆先生的那种感觉，就像是你突然一下觉得自己大学还没毕业，或者大学刚刚毕业，就是你青春正年少的感觉，正像我今天这个听歌的年龄一样，18岁， 永远18岁。包括很多人现在喜欢听《夏入侵企划》，可能也是始终带这种校园的自己的那个状态。 对，就是你听一首歌，随时能蹦起来的感觉。 哎，多好啊！就是年少的心还在，这也就是我们总觉得，哎，始终如果在看到一些感人的东西啊，一些画面、一些音乐，你还能够有热泪盈眶的那个自己。 会不会是因为我们的这个工作啊，因为性格原因显得稍感性一些？ 文艺了一些， 对吧？你有一些可能在银行啊，在一些金融机构啊，甚至是一些事务的部门工作的朋友，是不是可能会听到一些歌的时候，他可能会心里先想想，我是不是不能表情过于丰富？ 对，他可能回家在被窝里边， 我告诉你，其实不是的， 我被感动的泪流满面。 说不定回家在那儿就是就着一首舞曲在蹦迪的，都是他们的。在真正的情感面前，我觉得全人类都是一样的，所以这首歌是带着真挚的情感而来的， 真实很重要。 好，今天有哪一位朋友我们要接通一个真诚的电话来听？ 他的微信名叫闪闪，我们欢迎他。你好 ，Hello。 Hello， 你好，闪闪。 Hello， 老师。 哎，他是戴毅。 没问题。 哇，错了你吗？ 好，这个梗我觉得也成功了。年初的时候我说Hello 艾科，哎，好，到年末，哎 ，Hello 艾科，好，我是艾科。 他那个其实可能是有可能是听节目的时候没有听到你报自己的姓名。 对对对， 就像最近老人说，哎，思梦你好。 好，欢迎一下闪闪，怎么称呼你？请问贵姓？ 我姓赵，就叫赵闪闪嘛。 好嘞， 闪闪准备好了，我马上开始今天的答题了，好吗？ 好嘞。 没有看到你发你的年度的这个歌单过来， 可能刚刚下班，我猜。 对，我觉得你可能 这个刚开上车。 那好吧，就我觉得这个互动可以待会儿有时间再做，先来做我们这个互动好吗？ 好嘞， 加油。 你是我最简单的快乐，也让我最彻底的 A 哭泣 B 伤心， 请选择。哎呀，这嗓音还没破，我都担心你到这个副歌的时候 随时随时就破 啊！来， 请选择。 哭泣吧。 也是我最彻底的，他哭泣，他选择哭泣， 哭泣是吧？来看一下是不是哭泣。 你是我最简单的快乐，也让我最彻底的哭泣。 啊，我为什么我记得是伤心啊？ 啊哈， 答对了， 答对了。 来，第二题。 好，第二题，我多想能多什么你一场 ？A 陪你一场 ，B 爱你一场，请选择。 还是爱你？ 这个歌词其实没有前后文。啊， 爱你啊、 哦！他选爱你， 陪你， 到底是陪你爱你， 陪你， 陪你吧， 陪你。啊、好， 我多想能多陪你一场。 哦， 改对了， 改对了，是的，陪你一场。枯木逢春的歌，这一生关于你的风景。 嗯， 最后一题，我要带你去看天边的什么 ？A 日出 ，B 日落，请选择。 我要带。你去看天边的，哎呦，这个歌我确实还记得。 这个主要歌名我不能提示你，一提示你就把整个这个题就透了。你觉得我们的节目点儿？ 日落吧，那日落吧。 带你去看天边的日落。 我们很文艺，我们也很善良。 对，当然了，在2021年接近尾声最后这几天，我们会格外的善良。 对，是的 啊，是吧？ 格外的善良，怎么格外的善良 啊？所谓这个人之感冒啊，其言也善，是什么？ 喊错名字，喊错名字我也开心，是应该这样吧？ 就不，就对于我们来说都是我们的这个 family。 是的， 对对， 是的，没错。 好。那我们要恭喜闪闪会获得小红包一枚，同时你会有一个机会在临近年底的，我觉得最珍贵的几天能就是通过电波送祝福的，就是这几天。 对， 除了生日啊，然后重要的纪念日，还有就是在临近新年的时候可以许下一个愿望。我不知道你现在会有什么样愿望，或者是你祝福要送出吗？有吗？ 想祝我的两个宝贝糖糖还有瑞瑞，然后新的一年能够健康成长。然后也希望所有听九七四的朋友都能够在每一个下班的夜晚能够得到更多的力量。 如果说这一年过去的一年有一个关键词对你来说，你觉得这个关键词是什么？有的人是快乐，有的人是可能忙碌。 我觉得是能量吧。 能量， 能量， 就是你觉得自己在这一年做了很多的事情，扛了很多的担子，然后觉得自己超乎常人的一般，超乎自己想象的拥有了很多能量，是吗？ 对，但是我特别要感谢九七四，因为我每天下班上班都要听你们的节目，然后就是给我很多的力量和温暖。 其实我觉得这个力量是互相 的， 相互的，对吧？就是因为你不是因为你们这样，我们也没有力量。 就我们在直播间里面，其实也就只有一双眼睛，是吧？一张嘴。然后如果看不到大家留言的话，我们也不知道我们说出去的话、放出去的歌，你们喜不喜欢，愿不愿意听我们聊。 所以这就对了。当我们在这个年底啊，我们共同去总结这过去的一年的时候，能够我们能互相感恩身边的某个人，或者甚至是你听过的电台，听过我们的某一个我们的听友，我觉得这种感恩会伴随我们继续来到新的一年。 来，我手动比个心，看不见 了，你哭了， 让你们越来越好。 我怎么就哭了？我明明是在摆出一个爱心的形状给闪闪。 我特别好奇，你会选哪首歌？ 对，三首歌看看，还有胡夏的 第二首 ，哦， 第二首特别喜欢 啊，枯木逢春的歌是不是？ 太好了，太好了， 嗯 啊，虽然你没有选出自己的年度歌单啊，就是通过那个。音乐的媒体就是这个互联网的媒体选出，但是我觉得在我们九七四这样一个不能说古老啊，传统而浪漫的。 可以点个歌吗？ 你想点什么歌？我们看看这个歌单里面有没有 郁可唯的那个《路过人间》。 有，路过人间。哎，最近是不是也在追时光音乐会？ 那这首歌 啊，对对对，超喜欢， 超喜欢。 这是你的年度之歌吗？ 对对，应该是循环播放。 循环播放，那我估计可能这两天你马上要把他的新的重新演绎的一首《时光正好》也要加到你的歌曲列表里了。 对对， 好吧，那 加入 了。那我们今天刚好就搜到了这首歌， 没问题，我们就把你想听的这首郁可唯的歌，还有送给收音机旁更多也想在年末听到郁可唯声音的朋友们一起来分享他的这首《路过人间》。 对，因为临近年底，我们开放这个可以点歌的权限吧？ 哎呦， 好好 好嘞，制作人都发话了，开放权限。 然后对，红包加倍，带一多送两个。 好打，你打喷嚏，你说了算。今天你最大。 我这喷嚏不能白打呀，是吧？好了，闪闪，祝你新的一年继续拥有这样子的能量，好吗？ 好，拜拜，赵闪闪，提前祝你新年快乐，拜拜， 拜拜， 拜拜。 他背影那么轻快，嘿，要明白，爱人会来就会离开，世上唯一不变是人都善变，路过人间爱都有极限，天可裂间心碎在所难免，痛过几回多了些修炼，路过人间就懂得防卫，说来惭愧，人只要有机会就有沦陷。嘿，别再猜呀，他可曾想过回来， 上传年度歌单的朋友还很多啊，也有一些人告诉我们他的音乐的灵魂年龄是多少啊。 其实那个灵魂年龄不是最准确的， 对，就是一个，它就是一个游戏。 对对，因为你里边如果有一些古典音乐呀、民谣啊、摇滚啊，这些可能就一下子把你年龄至少拉到了50岁往上 啊，有可能。 对 对吧？ 但如果你就是宝宝巴士啊，一些儿童歌曲，那一下就3岁以下、5岁以下的。 所以我觉得重点不是说那个生成的歌单，或者是你的那个游戏的互动的内容，而是你真正在这心里面，你一年最会记住的那首歌，或者一个旋律吧。 对，所以期待大家继续来跟我们分享。稍后也有一首歌，我想待会儿一播出的时候一定会击中很多人。 My life before my eyes as I hang there as wonderland I don't really see much butSee you, that is crazy. 这首应该不算是今年的歌了吧，我没有记错，可能是2020年的。 哎，但不管怎么样，它好像出现在了好多的视频当中，或者尤其是当你望着窗外出神的时候，这个音乐特别适合。 对，就是你不是特别的认真的在做一些事情的时候，而是你在放空的时候、发呆的时候听那首歌， 是， 然后很适合窗外的风景啊，包括车窗外的那个就是 流动的霓虹街景， 就是那个情境会更适合这首歌的 BGM 在流动着的感觉。 嗯， 然后大家里面还正在发歌单给我们的朋友，有很多人年度的歌手啊是沈以诚， 哎， 也是九七四我们节目很爱的一位歌手。 不是有一个说法吗？他说他是九七四的世子。 咱们就别 感觉 我们是一个 王府了， 架空的一个什么剧什么的、啊。 对。好，大家可以继续通过，甭管是 QQ 音乐的，还是网易云的一个年度歌单，其实它生成完之后会有一个直接的、很明晰的一个列表，前十名啊、前八名的歌曲，这个图片呢稍微一保留图片下来，就可以发来给我们看一下了。 待会儿会一首很多人都很喜欢的、很感动的歌。 北京银行质全贷知识产权质押贷款，助您盘活企业无形资产，可采取直接知识产权质押或组合担保两种模式，最高可贷5000万，最长可贷3年，详询北京银行955526。北京银行质全贷知识产权质押贷款，助您盘活企业无形资产，可采取直接知识产权质押或组合担保两种模式，最高可贷5000万，最长可贷3年，详询北京银行955526。 继续回到娱乐综合派，我是老白， 下班快乐，我是戴毅 啊。怎么说呢，我们接下来这首歌就是我刚才戴毅形容说，只要那个前奏一响起的时候，你会觉得啊，这首真的是太， 应该是很多人今年会觉得有点可以用那个 YYDS、有点早哈。但说实话，这首歌无论是从电影当中的配乐原声带，还是从生活的情境里面，很多人都爱上了这首歌所形容的那种意境。 对，所以就是它就是自带着一种可以温暖人心的力量，然后呢也有可能会加了一点一点的小的忧伤，就会让这个旋律响起的时候，很多人就忍不住眼眶湿润了。 是， 音乐到这个份上应该也算真的是也比较极致了，老是华语流行音乐、 尤其是对于一首新歌来说怎么样，是不是击中了很多人的内心？ 一想很多人就眼眶湿润，尽管你可能根本都不知道是为什么，也可能那个原因藏在你心里太深太久了。 抱紧你身旁的人。 这世界有那么多人，人群里藏着一扇门，我迷蒙的眼睛里长存初见你蓝色清晨。这世界有那么多人，多幸运我有个我们，这悠长命运中的晨昏，常让我往远方出神。灰树叶飘转在池塘，看飞机轰的一声去远乡，光阴的长廊，脚步声叫嚷，灯一亮，无人的空荡，晚风中闪过一阵从前啊，飞驰中旋转，你不见了吗？远光中走来，你一身轻荡，身旁那么多人，可世界不声不响。这世界有那么多人，多幸运我有个我们，这悠长命运中的晨昏，常让我往远方出神。回

着河，随着我们生命起伏一起唱的主题歌，有没有那么一首歌会让你突然想起我，让你欢喜也让你有这么一个我。我现在唱的这首歌若是让你想起了我，涌上来的若是寂寞，我想知道为什么。我现在唱的这首歌就代表我对你诉说，就算日子匆匆过去，我们曾走过。 有没有那么一首歌想起我，就是大象体操的翻唱版本。 哎，是的，八月未央说堵车的时候最爱听情歌王，安慰自己堵车了多大点事儿啊，一首歌就过去了，过不去呢就再 replay 再听一遍，十几分钟又过去了， 每次就堵十几分钟二十几分钟啊。 嗯， 哎，这个有意思。 对 啊，对我们来，嗨，这个做节目累的时候多大点事儿啊，放个十几次这首歌这节目就过去了。 那我估计这咱们就是其他盘或者其他音乐都播不出来的时候，救急的时候吧。 开玩笑嘛啊，情歌王确实是除了 KTV 点唱的金曲， 嗯， 没有想到会出现在年度歌单里。 那有的人是在路上可能觉得一首歌觉得一首歌的时间嘛， 嗯， 可能很快就过去了，没想到这是一首超长待机的歌曲，十几分钟起。 这儿一个朋友他的年度歌单里的第一首我看到的是 花海， 花海，对， 玉莹小主吗？刚刚他的名字玉莹小主， 这是多爱周董啊！这一个歌单里面除了莫蔚， 几乎有大概 王静雯，剩下就全都是，基本上都是周杰伦。 就是八首歌曲里面有六首应该是周董的歌，有这样的不少听友啊。要么说我们之前看那个Apple Music 的大陆地区的歌单里面，为什么能排出说100首当中99首都是周董的歌？ 因为没有什么新歌，他的新歌可以听。 快写，快点创作。 好吧，我们今天这个话题还在继续当中。不过呢，也要提醒大家不要忘了，1月7号到1月25号，国家大剧院新春祝福之 月相逢喜相月相月喜相逢系列音乐会即将盛大启幕。国内的知名名团名家将会以艺术视角音乐与会为大家来展现冰雪和冬奥交织的热情，献礼北京冬奥。也是经由特别策划的贝多芬马勒两套不同版本的第9交响曲也将会在新春到来之际为大家恢弘奏响，值得期待。 对，会非常非常的有力量的感觉，一起来这个在我们一起赞叹新年的到来，好不好？ 对，月相月喜相逢， 详情可以咨询啊，或者去查询国家大剧院的官网。其实我还挺想把这首歌放到我们自己的一个年度的歌单里面的， 嗯， 就是一个重制版本的《带我去寻找》啊，原唱呢是王啸坤。为他写歌的人呢就是觉得哎呦这歌我写的挺好啊，我自己也再唱一遍吧， 对，重新找回当年少年的感觉。陈耀川 这个一个很复古的一个节奏的 disco 感觉的这个编曲的方式，带来这首带我去寻找，听听看是不是你喜欢的。 背起我的行囊，我要把你寻找，这世界那么大， 其实有些音乐人呢才华横溢，但是他们有一些遗憾的地方，就是自己写过的歌然后自己当年唱没有人听啊，不是说没有人听，就没有到一定的高度，后来被翻唱了，这歌火了。比如说陈小川，就是他写的那首我始终爱你，当他文质彬彬戴着他的眼镜然后去唱这首歌的时候，好像那个时候并没有太大反响，但是李健一翻唱啊，这歌好好听。 对，所以歌手也有歌手存在的道理啊。 歌手哇、哦， 歌手们存在的道理，快烫了舌头了。 突然一下到了台北，冬季到台北来看雨， 就想跟陈小川老师交流，就包括那个天意啊，就是确实有不少的知名的歌手，他们的作品如果没有这些很用心的作曲人、作词人们的创作，我们可能很难听到一些非常优质的作品。 对，但是我想刚才想说，这首算是扳回一城，就是。这个版本也算是有它的特点， 对啊，复古的进程感，感觉在路上，尤其是那种，路况上比较顺畅的时候，听这首歌，最起码60迈起跳。 是，好，我们继续打破次元壁，听到的歌曲是，Q 飞车的手游四周年的主题曲《放肆热爱》，演唱的阵容特别的奇怪、 怎么奇怪呢？是来自于。酸酸甜甜就是我的张含韵小姐姐和虚拟偶像小橘子的一个破次元的合作。这个小橘子是谁呢？她是 QQ 飞车王国里面的天才少女、据说受到了亿万玩家的喜爱、亿万玩家的喜爱， 就是人气偶像嘛， 对 吧？虚拟偶像。 这角色形象给你描述一下，是那种长发飘飘的，头戴鸭舌帽，然后穿着专业的赛车服，之前也唱过很多 QQ 飞车的宣传曲。 所以说这一次这个合作就是、也是虚实结合， 哎， 然后唱的这首歌曲调本身非常轻快，也是挺适合你刚才说那种高速行进下的状态。 对，赛车游戏嘛，讲的是飙起来的感觉啊。 但是因为编曲里面有很多的游戏音效，所以就是比较二次元吧。 哈哈，感觉听这样的歌，起码年轻了20岁。 准备好了吗？快加入这场动感 party， 赛道尽头听见狂欢的回响，不愉快就听胆气瞬间被释放。Ready ready to go， 冬天过后出行进科学到太空，夏天歌曲热海流存在琴键，热散热烈飞上热海，和你并肩的期待，心怀转角依然相伴。 怎么样，二姐有没有听这首歌突然一下回到了自己 还是 说我说二妹也不对啊 哎呀，这个少女这个词在我的面前就这么难出现吗？ 那二丫哎，不行 我这个我这无敌飞影腿要飞起来了啊！ 就是你们刚刚自己说听这歌减龄嘛，就问你有没有这种感觉？ 有，粉红泡泡满天飞，也有人说了化了，甜到爆的一首歌。 那就好，现在我很长时间没给你挖坑，你都忘了我是谁了。 对，聊天室有人说，快问问聊天室兄弟们，这是哪一首歌呀？大家太可爱了。 啊，很多人最近在追这个张含韵演的一个新剧叫《爱很美味》 哦，据说要拍成电影版。 哎，演的不错啊，真的，我觉得张含韵从这个歌手转型到演员很成功哈、说明也下了不少的功夫。 哎，最近发现有一些女演员呢，就试图跳出自己年龄的限制，会要往这种实力派，证明说中国的女演员也是可以不演，不只是演青春年少的时光的。 包括我们的观众其实也不想只看青春剧啊。 对，最近的这个电影《爱情神话》，虽然呢是上海的这个腔调啊， 哎 啊，但是呢，好像也会有一些人被他独特的那个魅力所吸引着。 我就很想去看，我就特别想知道你看完之后，咱们在节目里会讨论讨论那些乌侬软语，你熟啊？ 就跟上海的朋友可能听这首钟立风的《在路旁》啊，在路边是一个感觉， 哎， 就是北京的感觉。 在人群里点上一根烟，我看不清了你的脸，这是个冬季，雪花在天上飞，你是否在寻找失落已久的爱情？在路旁，孩子们在打雪仗，在路旁，姑娘们在等情郎，在路旁，老人们在晒太阳，在路旁，有人没完没了地歌唱，在路旁，一朵鲜花正在开放，在路旁，鸟儿展开它的翅膀，在路旁，欢乐的号角已吹响，在路旁，有人没完没了歌这雪花的夜里，你和他相遇，于是你把爱情种在雪地里，到了春天来的时候却不见了踪影，在路旁，孩子们在打雪仗，在路旁，姑娘们在等情郎，在路旁，老人们在晒太阳，在路旁，有人没完没了地歌唱，在路旁，一朵鲜花正在开， 有段时间就特别偏爱这种民谣的类型啊，然后我也很难忘有一次就是看钟立风的一个现场，他就站在那儿唱这首歌，然后你很少见一个歌手呢，就是唱歌的时候一动不动，他就是属于那种，就是一个立麦在自己的面前，他就背着手唱这首歌，背着手，然后唱到副歌的时候就把那个口袋里面的口琴掏出来，然后自己在那儿。 哎，我觉得这个好不容易的，就是一个是相当自信，另外就是他的音乐能够镇得住，他的整个感觉能够 hold 得住才行。 其实我倒觉得恰恰相反的，他可能有一些社恐啊， 一动不动是已经呆住了是吧？ 哎、是 僵住了， 就是他可能并不是那种擅长舞台表现的人。 那是，对，其实选择越简单的动作和方式，也倒是一件好事情。 哎，人有的时候就要坚持自我，对吧？自己是怎么想的，可能就要认真的去表达出来，哪怕你经历了生活的很多的给你的重击。啊，还能够去承认说啊，我确实过得不怎么样， 是、 啊、对我好一点， 对我好一点。所以刚刚提到就对我好一点的时候，觉得可能对于我来说，啊，2021年要过去之前，这首英文歌可能特别符合我年末的一些心境。Easy on me 就对我们好一点。其实也想跟大家说的是，当一年已经接近结束的时候，也希望我们可以在这样的异变当中，相信还有很多美好的东西是能够永远留存下来的。 对，所以这首歌是你的年度之歌吗？ 算是吧、啊、也在学，所以也算是我年度在学的一首歌。 好啊，确实也是很多人都很爱的一首英文歌啊。 Easy on me. There is hope in these waters, but I can't bring myself to swim when I am drowning in this silence. Baby, let me in. Go easy. 节目接近尾声的时候啊 ，sorry， 打断你了，你继续。 阿黛尔和阿黛伊。 好，阿黛伊。啊，这个名字我喜欢。 这是上次在周末的时候，也是我们当时聊到这首歌，不知道思蒙怎么就神来之笔，阿黛尔和阿黛伊。 阿黛伊 也是赢了啊，赢了，赢了，赢了，赢了。你别趴桌子上啊，你别趴。本年度只给你一次机会，留到下次再说。 我想到你那天那个。 关键是那一天放这段的时候，丁世光老师在听，直接发了个微信说：“哦，阿黛伊， 阿黛伊啊，就是久仰久仰，厉害厉害厉害！” 是， 盼望阿黛伊老师早点发片啊！ 大型社死现场。 今天这首歌听完了，要说一下我的年度之歌了。 哎， 今年播放次数最多的一首生日祝福歌， 就是那种 我刚才发朋友圈说，不知道以为是我自己在某捞有一个兼职， 把所有的快乐啊跟所有的烦恼说拜拜。 但我觉得这也算是一个美好的寓意吧，就在这一年我们跟所有的烦恼都 say goodbye 啊，说再见，咱们就不见了，再也别见了， 对、 啊、 跟他彻底的告别。那所以呢，也希望更多快乐的元素，快乐的声音可以陪伴你的左右。我们就用这首温和治疗，他们的名字本人听上去就很浪漫又很治愈，这首歌名叫做明明想了又想又装作没想，多绕啊， 怎么这么纠结、啊、就新的一年也不要再纠结。 对， 虽然还没有到真正的年底最后一天，但是已经进入到年终总结和告别的阶段了。 嗯、 啊，对，今天这个话题，谢谢大家的参与和支持啦。 对，没时间的也可以今天傍晚的时候回家的时候去总结一下年度歌单。 明天见了， 拜拜。 你近还好吗？其实我睡得很差，一想到你就牵挂。你说周末我们要去哪？想带你看海彩沙，再为你挑一束花。哦，你的眼神纯洁又无瑕。